音乐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你知道人类的第一部可播放的录音是什么吗？录音的开头是一段23秒的独奏，对，应该是一个号角的独奏。其实曲目已经没有办法考证了。紧随其后的呢，是一位男子的声音，吟唱着玛丽有只小羊羔，还有哈勃老奶奶。这段录音被记录在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当中。声音很嘈杂，而且只有短短的78秒，这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听到的最古老的可播放录音，也是历史上第一段被记录下来的有关于音乐的声音。从那以后，生活当中的各种声音开始被我们所广泛的记录着、保存着、流转着，连同我们的记忆一起折叠，藏起了岁月的痕迹。这其中，我想音乐会是重要的一种。今天我们就和各位一起分享生活这个巨大的留声机中那些生成的唱片，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你好，我是刘慧，欢迎你的如约而至。今天的第一张唱片来自于今天要上映的一部电影。 如果可以再回到过去，我希望是那一年除夕，窗外的爆竹誓言是尽，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那时候整整一个冬季，父亲，你能不能走得慢一些，让我铺好你磨破的毛衣。父亲，还想再做你的自行车，感受你胸口温热的气息。父亲，是不是我紧紧地抱住你，就不会有那把走烂的藤椅。父亲，是不是那年我高喊一声是个没有 去。 一首很感人的歌，名字叫《我的父亲》。今天这部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全国上映，是一部从女儿的视角写她身为共产党人的父亲，一心奉献，艰苦朴素，执政为公。歌曲的画面感很强，对吧？你会听到童年时候由远及近的爆竹声，包括除夕夜很难得的团聚，包括啊，我记得应该还有爸爸的水果糖，还有疲惫的绿皮车，再到后来埋葬父亲的那一方土地，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是因为父亲对家庭的小爱和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真的让人特别动容。也欢迎大家这个周末走进电影院，来全身心的感受这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那么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也将于下个月的14号到21号在北京举办，到时候我们的节目也会有一些特别的策划和安排，敬请各位期待。此刻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今日份的话题是收藏无大小，收藏无贵贱，说说生活当中你最爱的一样收藏是什么呢？ 微亮的夏夜，星星洒满天，说再见好几遍，你泪光点点，还假装笑脸，说很快会见面。思念不嫌远，绵延到今天，转眼过了几年，牵手的情节，离别的依恋，过往的画面，转脸永远，走过风雪一间，人来人往变迁，谢谢这么多年你还陪在我的身边，未来路有多远，沿途多少艰险，你的笑容融化所有的一切，从前的从前我们还是少年，未来路有多远，沿途多少艰险， 未来路有多远，沿途多少艰险，你的笑容融化所有的一切。从前的从前 这是一首很温暖的歌，名字叫《七年》，演唱者的名字很好记，肖斯塔，很让人想起肖斯塔科维奇，对吗？肖斯塔说取名《七年》的原因是因为过去的七年是他人生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时光，对，他找到了人生为之奋斗的方向，而且也找到了可以相伴他一生的人。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带着满满的一种幸福感在听着这首歌，对吗？而此刻的聊天室里，我觉得也足够温情。儿女双全的80后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儿子刚出生的照片和女儿七岁的时候为六一表演节目准备的时候而拍的一张照片，真的好可爱，很羡慕你哈。是，我觉得记录孩子的成长应该会是很多人的收藏，比如还有一些朋友说，是不是把孩子在学校的每一张奖状都收藏了，以后拿出来看一看关于孩子成长的足迹。 Mr. 梁说，收藏啊，算不上，就是攒一点邮票，一年一个集邮册而已。宝姐姐在收藏家人的老照片，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清风飞扬会收藏看过的电影票、老的光碟、磁带、小时候看过的书、玩过的玩具。那我想你的家里可真够大的，要装得下这么多。哥大爷在收藏着家人在一起的欢聚视频。说句心里话，收藏的是我的军装。燕林是走到哪儿买到哪儿，每个地方的小物件小特产给旅行增添一点回忆。 看着你和他走到我面前，微笑地对我说声好久不见。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不为来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生活的留声机，你在其中用什么来记录呢？欢迎与我互动。 不为拉勉强可笑的尊严，所有的悲伤丢在分手那天，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全。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 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 这首很多人知道的，来自刘若英的《成全》。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听一首歌、爱一首歌，其实真的不是简单的喜欢它的旋律、喜欢它的歌词，而是说在于其中让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故事。有一些是自己的，有一些是别人的。就比如，关于很多首歌的讨论，关于《成全》，你想到了谁呢？我知道你一定成全过很多。 Are you up? I know it's late and how you hate the dark, but I drove out there from the bay to you love. Let me stay, I'll find a place to park and we could talk, yeah. Let me waste your time dancing at diner till 5 a.m. rolls byWe could drink cheap wine, spin you in circles and sing those songs you like. We'll say good morning, never say goodnight.Till 5 a.m. rolls by. We could drink cheap wine, spin you in circles and sing those songs you like. We'll say good morning, never say goodnight.Till 5 a.m. rolls by. We could drink cheap wine, spin you in circles and sing those songs you like. We'll say good morning, never say goodnight. Let me waste your time. Let me waste your time. Let me waste your time. 这是一首比较小众的英文歌曲，由美国纽约唱作人 Lost Boy 带来，很轻快的曲子，对吧？让我们的心情都会觉得变得轻松了起来，就像今天外面我们经过了连雨的天气了之后啊，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很多时候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感受就是不一样，当它的声音响起的时候，就能把我们立刻带回到那个情境当中。为你写诗，来自汪苏泷，周杰球。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

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还要再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侠悠悠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优雅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还要每天都为蛇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时间我灯泡开关全打开爱哦陪你陪你的旅行可故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来找你跑来你来听听还要再商量好玩的事情 你来听听看这是海洋为我们记录的这是歌手为我们记录的生活的好声音海洋每天都在为沙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这是孙燕姿在2016年发行的一张实验性的 EP 彩虹金刚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喜欢我们和他一起回归了童真在音乐当中对吗东一刻你知道刚才我播放了一点点其实我是想试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他的真粉没问题检验过关合格非常棒我只放了一点点可能也就两秒钟还是被你听到了欢迎各位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打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收藏收藏无大小收藏无贵贱生活当中你最爱的收藏是什么呢今天有非常多的留言我怀疑我今天要读不过来了刚才的这样一首来自燕姿的彩虹金刚特别要送给东一刻他说收藏的就是孙燕姿的专辑卡带海报照片演唱会的应援手幅深深喜欢默默收藏今天这一刻曝光了怎么办我知道你还是要继续收藏下去的对吧喜欢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老赵告诉我喜欢收藏邮票兴趣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集邮应该说学生时代没太多钱大多的积存由实际的信件收集来的不像现在收集的邮票大多是从集邮公司购买来的全新的但是也非常有意思有金鱼菊花牡丹黄山等等太有意思了现在老了仍然是非常非常的喜欢Mr. 梁留着曾经所有的信件虽然已经有20年没有打开过了但是只是偶尔看到了信封上的那些字和名字打开的都是满满的回忆多问一嘴和媳妇儿一起看过吗 去远方闯一闯我明白你心中只想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但愿你初心不忘深情与离别与伤只叫人百转柔肠谁懂我朝思暮想皎洁的月光想要你欣赏可惜已天各一方就借着月光再与你对望不管落魄风光我都为你守望 却溢满眼泪光，江湖与闯荡，不想你失望，我只愿都有回响。深情与离别遇上，只叫人百转惆怅，谁懂我朝思暮想。皎洁的月光想要你欣赏，可惜已天各一方，就借着月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王天阳的《借月》，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是什么感受。生活的留声机用如此美好的音乐帮我们记录了下来，我是很震撼很感动的。讲实话，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立刻爱上了这首歌。月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特殊意义的意象，小时候我们都在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而直到长大了远离了家乡，可能才会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思乡，什么叫做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这首歌里，其实我们能够听到对亲人、对爱人、对家乡的诉说，也会看到自己一颗赤子一样坚定的心，对吧？山高水长难免跌宕，江湖闯荡也难免失望，但是就只有想到有人在远方牵挂自己支持自己，就充满了力量。所以就借着这个月光，把每一条回家的路，把每一个深沉的思念都照亮，好吗？北京时间15:04，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陪伴。 没露面我在碎碎念，又是艳阳天，想约你欢雪，满腹的思念，期待你听见，你在我心里面。七夜有些偏，青石的藏点，你在说冬夜有没有好眠，我字里行间细节都温泉，你是我的挂念。 我说自己的收藏是一台傻瓜机，是小学的时候得的奖品，保存完好，前两天买了电池和胶卷，还可以正常使用。 月牙没露面，我在碎碎念，又是艳阳天，想约你玩雪，满腹的思念，期待你听见，你在我心里面。今夜要写篇，其实在藏点，你在笑冬夜有没有好眠，我字里行间细节都温泉，你是我的挂念。 一首甜甜的歌，来自音阙诗厅王子玉和锦麟大雷的《想要你在身边》。今天的生活留声机真的给我们掏出来了好多那么多年原来一直陪我们走过的人，比如聊天室里今天的这一位刚刚现身的徐叶坤朋友，你好，还记得我们97.4北京音乐广播对吗？谢谢你，谢谢你依旧为我们继续守候。他说我的留声机很久以前都忘记时间了，是用半导体来收听的97.4，还点过歌，那会儿呢是必须到台里去办理点歌，点歌的时间是在中午。现在我们有了更方便的方式，不知道你有没有微博，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表达你的情意。如果没有的话，你更可以给我来一封手写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一会儿要呈上给我手写信的这位朋友了。我的心情还是很激动的，对，就像那年我收到的情书一样，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感受哈。当你不知道是一个来自何方、来自什么人的信，就这样静静地落在你眼前时，想一想那种感受吧。这首歌来自江美琪。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牵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复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一段你已在别处都得到。 这是一首来自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特别的走耳，那特别的入耳走心，对吧？就像记忆里的信签，带着老时光的味道，有一点模糊，但是又很清晰。诗与歌总是传情，也总是相通的。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我总能够想到席慕容的一首诗，叫做《青春》。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我觉得岁月就是这样匆匆地在我们身边走远，各位珍惜当下吧，珍惜我们所有的相遇。其实遗憾也是另一种圆满，就像这首歌词里说的一样，曾经缺少的会在另一处得到。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尽量没有遗憾，那如果有的话，可以来我这里暂时等一等，一定会迎接到。那么此刻北京时间15:48，我要和大家来开启一封，应该说开启一种古老而温情的手写信联络。在这一周，我等来了第二封来自廊坊市广阳区的听众来信，署名嘟嘟的朋友。 美好， 真的是一封美好的来信。从你的文字当中，我深深地感觉到你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谢谢你送给我的向日葵花海和一句我很认同的文字，谢谢你对我的褒奖，也谢谢你全力以赴支持我们的公益行动。你让我看到了你有一颗对音乐的真心，在书信里你告诉了我一个故事，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请允许我用一点时间把它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他说，记得几年前看莫文蔚的演唱会，有一段古筝的独奏演奏完了，他对歌迷们说，我要去学新的乐器，其实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多么的有才华，能歌善舞，多么的有自己的技艺，而是说要热爱活着的每一天。这真的是非常阳光的一种心态。他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点一首李健老师的歌，谢谢我的温暖陪伴和精心的选歌，但其实我真的也要借助这首歌曲送给你和包括收音机前每一位每天来听我节目的朋友。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每一个与我联络的朋友，大家的每一封手写信我都会回，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往来。如果你也想，也可以记住这个地址，北京建伟大街14号，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中心刘慧收，我们的邮编是100022。另外也不要忘记我们每个月15号的反转时间，你是我的 DJ， 挑选一首歌说出你的故事，让我为你在这个城市当中送去你美好的情谊。好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我是刘慧，工作日下午3点，希望我会遇见你。问候在这个城市东南西北每一个角落的你，工作了一周，辛苦了。来自李健，一切刚刚好。 不是因为你，那天怎会如此难忘？冬天里飘着雨，不觉寒冷心晴朗。你让我忘了我还有烦恼，我的心飞舞轻易的跳，分不清云雾缭绕，还是人家炊烟袅袅。你说一切刚刚好，青山红的门绿的窗，眼看走来花中仙。感谢你给我的如此不同，你让我知道我为你心动。此刻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盛夏七月，北广购物盛夏送清凉。7月21号至7月23号，新老客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2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2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红啊， 哎， 上次啊，咱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阿尔利的下饭带鱼罐头、还真不错。 是 我呀订了2组，